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 Thank you.

人忘了锁，是谁找不到未满十八岁的我？你是一滴滴隐形的眼泪，风一吹就干了，只能这样了，什么都是甜蜜心碎，是你的幽默还是温柔，是瞬间烟火还是不甘寂寞，一次你抱紧我，轻轻的轻轻紧紧闭着眼睛，是你不是你说不定还不一定，梦一样轻的轻轻，不肯用力呼吸，不敢太贪心太相信我的心，时光悄悄地摇落，酸酸地咬一口青春的苹果，香香地催眠了我，是你脸粉红了我的耳后，烫伤了我额头，现在想起来会痛，痛是甜蜜心碎，是温柔，是瞬间烟火，还是不甘寂寞？第一次你抱紧我，轻轻的轻轻，紧紧闭着眼睛，是你不是你，说不定还不一定，梦一样轻的轻轻，不敢用力。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星光影院之外语佳片。现在许多影片都喜欢拍成系列，这已经成为东西方电影中一道亮丽的风景。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部就是谍影重重四，伯恩的遗产。 Jason Bourne was the tip of the iceberg. It's Aaron Cross. We have never seen evaluations like this. 谍影重重前三部可以说是收获丰硕，在阔别观众五年后，他还是积聚能量又发一弹，谍影重重四，伯恩的遗产。说是伯恩的遗产，但影片几乎与伯恩没什么关系。男主角由马特达蒙换成了杰瑞米雷纳，由雷纳饰演的新特工继续伯恩的逃脱计划。 You need more.Meaning we will burn the program to the ground. 尽管是系列四，可还是少不了特工题材的必要元素，政治阴谋、激烈打斗、飞车追逐。只是这次的追杀大戏移位到了菲律宾，在人多车堵的环境中，艾伦的每次逃脱都增加了影片惊险程度，相信不少人为他捏了把汗。换血主演也是新面孔，不知道这道谍影大菜你还喜欢吗？推荐谍影重重四，伯恩的遗产。

本期国语佳片为大家推荐由古德昭执导、王柏明、郑中基等主演的爱情喜剧片《男人如衣服》。 就浮想想沾之惆怅，真的在却伪装，愿赌服输离场，思念全靠时间慢慢慢慢调养，虚心欢是绝地偏方，操练几夜温柔其实无妨，便已住了心痛难当，情书一再一度共读，相知旧情难忘，我穷了眼眶，是不死心还是怎样，他的爱让人飞，他的爱让人无畏，敢冷眼对如今的罪，不肯任谁再出轨。